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50集，险些丧命。本来以这几个人的功夫，一借力纵身一跃也就上去了，但是这雪地下边冻了一层冰，根本使不上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展昭、白玉堂、赵普会飞，这还有三个不会飞的呢，小四子、公孙和小五。只是一瞬间的功夫，整个山头顺着悬崖就垮了下去。公孙被抛出老远去，赵普急了，一个纵身跃出去，一把抓住他，但坐在他肩头的小四子一个没抓稳，往一旁滑了下去。 小四子， 公孙大惊，白玉堂在半空中呢，也亏得他的刀长，抬手轻轻一勾小四子的衣服带子，小四子被带了上来，白玉堂一把接住了。展昭飞身抓住了小五的尾巴，疼得小五嗷呜一嗓子，展昭顺势到了他身上，内劲一提，一把抱住小五的腰往上带。白玉堂是三人里边最轻松的一个，只带着小四子，他长刀出鞘，一刀刺进了旁边的山崖石壁里边，瞬间火星四溅。 猫！ 白玉堂喊了一嗓子，展昭负重太重，小五少说六七百斤，展昭怕这么下去绝对摔死他，提着口劲儿不敢松懈，再不换口劲儿可能就要吐血了。白玉堂对他使了个眼色，展昭会意，一松手喘了口气，白玉堂放开刀跟展昭交换位置，错身而过，顺手将小四子给了他，自己抓住小五。展昭是众人里边轻功最好的一个，他接住小四子后一借力纵身飞了出去，去救赵普和公孙。赵普轻功很好，但是不像展昭似的会燕子飞，在空中没法发力。展昭一跃过去，抓了赵普一把，赵普得了借力的点，纵身到了崖边，一手搂着公孙，一手抓着白玉堂的云中刀，顺势往下滑。此时众人都快到崖底了，幸好山崖地下有厚厚的一层积雪。展昭又到山边借力，随后下去跟白玉堂一起往上一提小五，让白玉堂喘口气。此时离地面只有几丈的距离了，小五突然叫了一声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撒手，小五跃了出去，直扑雪地。毕竟是只大猫，几丈高，又有之前展昭和白玉堂的保护，小五一点事儿都没有的落到了地面，回头就见展昭直接扑向雪地，他怕摔着小四子，将他往上一抛。小五飞扑过去，一口叼住了小四子的腰带，滚到地上，将傻乎乎的小四子轻轻放在了厚软的雪地里。白玉堂一屈身准备落地前，突然被展昭一扑，白玉堂回过神时已经被展昭扑倒在厚厚的雪堆里了，他有些不解地看展昭。展昭趴在他身上很认真地看着他， 平躺是最好的着地方式，双脚着地虽然很帅，但是伤膝盖。 白玉堂闻言有些无力。赵普终于是到了地面，顺势摔进了雪堆里，让公孙趴在了他身上。众人有惊无险，可算着了地了。再仰脸看看，这山崖真高啊，高的都看不到顶了。小五伸出舌头舔了舔小四子，小四子醒过神来了，爬起来跑到公孙身边。公孙坐在赵普身上，搂着小四子检查有没有受伤。赵普四肢摊平躺在地上仰着脸。 有空我要打那个算命瞎子一顿。 公孙从赵普身上下来，顺便拉起这位大元帅检查有没有摔伤。赵普坐着， 正气闷，突然啪一声，一个软乎乎的东西砸中了他脑袋。赵普抓下来一看，是一颗紫色的果子，橄榄大小，软趴趴的。 这是紫桃，晒干了可以泡茶喝，清肺润喉。 紫桃？ 你可别做那瞎子，人准着呢。 展昭还趴在白玉堂身上呢，双手托着下巴，两只胳膊肘靠着白玉堂胸口，很认真地看他。 有人引我们上山，想要炸死我们或者摔死我们。 妈， 嗯， 你还蛮重的吗？ 那是， 你是最肥的燕子。 众人愣了片刻，同时笑出了声。展昭按着白玉堂的肩膀爬起来，一旁小五凑过来，毛茸茸的大脑袋顶着展昭的脖子一个劲儿蹭，又去蹭地上的白玉堂，似乎是在感谢两人合力救了他。展昭等人大难不死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血，各自检查，谁都没受伤。赵普将云中刀从山石里拔了出来，寒光一闪，刀身一点都没受伤，但是墙壁上那一条裂痕一直从山顶延续而下，他忍不住赞叹了一声：“ 好刀啊！” 白玉堂接了刀，还入刀鞘，四外望了望。 应该很快会有人来救我们吧？ 接绳子下来估计要一段时间。 赵普摸了摸身上没带联络用的响箭，众人也都各自摸了摸，都没带。公孙将小四子抱起来摸了一圈，荷包里就一袋松子糖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展昭扬起脸往上打量，根本看不到顶，而且四外都是悬崖，天又冷，冰冻的地方不少，一串串冰凌挂出半悬空，看着都有些瘆人。 要上山有些难度啊。 未必会有人来救我们。 如果那人真的想我们死，可能会炸掉整个山头。 刚才我们站的地方就是一个山头凸在外边，如果炸掉了，根本分不清楚方向。就算那几个衙役去叫来了人，这一圈地势险峻，不是那么好找的。 其实这个都不是重点。 公孙突然开口，众人回头看他，就见他指了指暗沉沉的天空。 很快又下大雪了。 众人一起扬起脸，这样子下起大雪的话，没遮没挡，不被活埋才怪了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小五突然叫了一嗓子，众人看他，就见他已经站在了树林子边上，回头对众人勾了勾尾巴。 跟着小五吧，说不定他认得路呢。 你确定？ 难道你们认得路啊？百兽之王是哪个晓得吗？ 众人倒是也觉得小五认识路的可能性胜过他们所有人，于是踩着绵软的积雪跟着小五进了林子。进入林子之后，就见小五走得还挺悠闲，一会儿东拐，一会儿又西拐。 他好像认识路啊。 好像是走得挺有把握的感觉。 随后赵普抱着小四子，一手拉着公孙，展昭和白玉堂走在后边，跟着小五一直走一直走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就有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了下来。展昭等人随着小五走进了一片茫茫无际的松树林。松海和其他的树林不同，松针在被冰雪冻住之后，就像是开了一朵朵冰花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本身松树的品种问题，这一大片的冰松林看起来竟然是介于青色和紫色之间的，再加上飘飘扬扬的雪花，场景分外绮丽。小四子本来都打瞌睡了，这会儿瞌睡醒了，张大了嘴巴看着四周，还伸手去接飘下来的雪花。 展小五似乎心情很不错，走几步伸出爪子撩一下松花，落下一大捧白雪来，他就甩脑袋，地上留下一大串梅花印子。赵普和公孙走在后边，就看到展昭跟白玉堂一红一白，一只黑虎走在白雪与雪松之间。公孙看了赵普一眼，赵普笑而不语，这两人就像一幅画一样。又走了一段路，突然峰回路转，前方出现了一个裂谷，小五踩着台阶就下去了。是的，有台阶，台阶的两边竟然还有栏杆。众人面面相觑。 爹爹看呀，冰瀑啊！ 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前方的山崖上几乎是一整面的瀑布，水流瞬间凝固的美，巧夺天工。在冰瀑下边是一个院子，种满了梅花，红梅开得正艳丽，黑色的枝干和红色的花朵点缀着一片雪白。在梅林深处有一间小屋，这是一间石屋，茅草的顶积了厚厚一层雪，很简陋，但是盖得很稳扎。小五轻快地蹦了下去，穿过梅林走向屋子，展昭刚要跟进去，却被白玉堂一拦。 不能这么走。 嗯？ 梅林是个机关，有人布了陷阱在这里。 那小五…… 展昭话没说完，就见小五已经跑到了茅屋前边，回头看，众人都斜着眼睛看白玉堂，确定有机关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折影折影，王爷最近给我们放假哎。 有这么好的事？ 对呀，我们去哪里玩？ 怎么一天天都想着玩？ 难得放假，你不出去玩啊？ 不去，在家听书。 听什么书？ 龙图案卷集，你也去听听，多学习展昭和白玉堂，别每天总想着玩。 哦，去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